口角炎，就是虽然你看我们嘴唇不大哈，就这么一个地方，一个那个这么小的面积，但是有好多好多的病都可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表现。口角我们又叫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口角炎，又不叫唇炎了。所以这个呢是有一部分病人是跟这个维生素缺乏有关系的。因为有的人这个尤其是小孩吧，他这个饮食比较偏食哈，不爱吃蔬菜水果啊，只爱吃肉啊哈，所以它有些微量元素的缺乏会引起来，这个是需要补充维生素的， 是吧？ 但不是绝对的哈，所有的病说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引起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指征了，就是说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请大夫来帮忙判断，这个不能自己听自己的，是吧？ 对对， 听别人的意见都是不对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的主任医师关晓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多给我们科普一些方面的知识，包括口角炎，下回也跟我们来聊聊。 可以， 谢谢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